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8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日，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呢周末愉快。 夏萌，你热吗？现在 挺热的。 我跟你扇呼扇呼 啊！ 我今天戴了一个头饰，哎，这耳朵特别大。 是的， 这已经有朋友在我们这个视频里边看到了，就问了，说你是什么耳朵呀？ 哎，我看见有朋友说，您说的不对啊，女生宿舍这个是大象的耳朵。 哎，女生宿舍 小飞象吧？ 猜对了，这7250女生宿舍都说这是猪耳朵吗？ 哎，不是，不是，哎， 不是您那个下酒菜的那个猪耳朵，我这大象的耳朵啊。 是的，这个一扇风，我这儿就可凉快了啊。 哎，是。 另外，我们直播间今天温度确实挺高的，不知道您家里边现在暖和吗？暖不暖和的，明天都得穿秋裤了 啊。 哎，你刚刚还跟我说说这两天天气这没那么冷，秋裤都脱了哈。 我这昨 天 就脱掉了， 赶紧再重新穿回来。 哎呀，你说这来回穿来穿去的，这天儿也是了。但是一旦降温，大家必须得想到前几天啊，给您冻的那样的。 就是就是，所以说哈，这个冬日保暖其实是挺简单的一事儿 啊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像康乐这样的，一会儿穿，一会儿脱，一会儿脱了，一会儿又得穿，就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了，啊。 哎，是明明很简单一个事儿，被我弄复杂了。 是我们今天聊什么呢？ 咱们就聊简单和不简单这事儿吧。哎，就拿我今天这耳朵说吧，这是大象的耳朵。很多种动物当中，我的观察，没事我就愿意去动物园观察。大象这个动物啊，看似简单。哎，你这个饲养员给它个香蕉，它吃完之后了，你感觉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表情啊、动作的。哎，就在那儿一趴或者在那儿一坐的，感觉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但是。大象其实不简单。 是的，大象是情商非常高的一种动物。 哎，智商也非常高。 嗯， 大家别看大象这个脸好像这个表情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您观察观察，它如果吃高兴了，它耳朵会扇呼扇呼的。 啊，还真是这样哈。 哎，你看，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看似简单，其实没那么简单。也有不少事呢，你觉得挺难不简单，其实哈，也没那么复杂。 哎， 挺简单的一事儿哈。 啊，这，比如说世界杯出现这个事儿，巴西队在看来啊太简单了，是吧？这人提前4-5轮就出现了，啊，但是 碰到某一些这个足球队的时候，怎么就这么难啊？比登天还难啊！ 哎呦，这恨不得就成为一件这个经久人必须得耐琢磨的事儿了哈。 哎，是啊，咱们都希望生活当中能够所谓的化繁为简，就是简单这个简。其实它不简单， 没错啊，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好多事情都是这样，有正反两面，或者呢，很多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对呀、 啊，嗯、 我这给各位出一个题啊，最经典的一道题， 嗯， 夏萌也出给你， 好， 一加一等于几？ 等于二啊。 哎，很简单是吧？ 就是啊， 这是在数学是最基本上这个考。三岁小孩都能会的、 就是、 啊，但是如果我说了一加一，他如果在不同的维度当中，可能答案就不一定是二了。 哦，那倒是这样。 你比如说，这个在感情这个层面当中，一加一，啊，俩人结婚了，结合了，那就可能等于三。 啊，很有，而且还有可能等于无穷大 啊！对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两人结合之后吧，双方身后都有一个家庭啊，都有一个大家庭哈。 哎 哎，那么二者结合呢，其实产生的是更多的人。 对，就这个可以等于三 啊， 生一个孩子等于三。 对 啊，双胞胎等于四，一加一 啊。 而且这两天看到热搜当中有一位怀八胞胎的，那人家一加一等于就十了， 没错， 啊、你看。哎，所以说简单的一加一，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比如说在这个足球场当中，一加一等于几啊？不一定等于二， 哦， 有可能等于负一，各位。 哎呦喂， 为什么？一个黄牌加一个黄牌给一个人了。两黄变一红，给你罚下去了，等于负一了。 哎，你说的真对哈。所以说这个简单的一件事儿呢，放在不同的事情上、不同的场景当中，它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哎，是，经常我们说啊，一加一有大于二的效果，咱得追求这种效果。就是、哎，某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哎呀，这个效果超出二。甚至二十二百都超出了、 哎、是的， 你看， 哎，也有一些事情呢，一加一希望呢等于零或者更小，就比如说哈，麻烦事儿怼一块儿了，就希望呢嘿嘿能在这个麻烦当中咱们化繁为简、 哎、没错。所以咱们今天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简单或不简单。哎呀，这边有朋友说了啊，这又说到国足的事儿了， 一加一等于零，这是说了国足吗？ 哎呦， 来回来去白折腾啊。 是，这边还有家里人他说了、嗯、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既简单又不简单、 啊、 看似简单，去超市可能十分钟都给买齐了啊，但是生活当中哪那么容易啊，啊，包括过日子，两口子过日子是吧、嗯、都在于磨合当中。 哎，没错，女生宿舍还给我们发一张大象的图片哈，这个好，大象也号称是人类的好朋友， 对， 因为它的这个情商、共情能力哈特别高，特别强。 是， 嗯， 大象，但是好像我看到有一些国家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哎、 啊，包括什么象牙等等的，是我看到前一段有热搜的这个，咱们得对大象好一点啊。 嗯。像咱们国家从今年年初哈到前一阵子嘛，这个一直都在跟踪大象北漂的故事。 哎，咱们国家这一点做得相当好了、 嗯、 爱护动物啊，你看、 哎、还有和平使者又给我们提到一个我觉得挺不简单的事儿哈，说这铁子哥是要下课了吗？哎呦，我们球迷都关心这事儿呢，一会儿节目里边得说说吧。 是、这个事儿 你说简单吗？ 我觉得不简单。 哎， 这个事儿前天那会儿应该周五左右，当时就看到一堆记者啊就开始发起来了、 嗯、 哎，好像我记得这热潮已经过去了，讨论李铁指导下不下课的， 嗯， 忽然讨论出来了，而且这有几个记者的说的很有细节，有鼻子有眼的啊，甚至把这个替换者等等都给说出来了。 哎 呦，我认为这事儿不简单呢。 哎呦，绝对不简单哈。 你看 这不也有一些这个媒体人都说了言辞凿凿的啊，说了很多这个我觉得、 啊、 哎挺可信的话，一会儿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吧。这个铁子哥、主教练这个位子还能做多久呢？ 我认为啊，让李铁指导下课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啊、当然了、 相当于足协自己打脸了。 就是 啊 给了五六年的长约，怎么就突然就给换帅了？难道这可能有人就说了，难道足协你就经不住球迷这些批评之声了吗？哎，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你过于听这个球迷啊，或者说某些记者的说一些什么什么的，你就来做决定，这个事儿也不一定靠谱。 嗯， 包括前天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连线 这个资深记者马德兴老师时候就问了，说马老师啊，你天天跟这国足一块吃饭什么的，都在一块隔离嘛，啊，跟李铁指导天天见面，你有没有听说这李铁指导要被换的事儿？马老师当时说了，啊，没听说过。 哎呦， 他说就没听说过。哎，是，反正也有。听说的特别细的啊， 是的，是的。总而言之吧，这件事情还真的是不简单。你说听咱球迷的吧，也不行；不听咱球迷的吧，球迷又得说了哈。我们看国足，我们关心国足那么多年了啊，我们就连一点这个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怎么怎么样的？哎，总而言之，足协也挺不容易的啊。当然了，如果说铁子哥要下课了，那这个继任者上来之后，恐怕也不简单吧。 哎，谁继任者继任李铁的这个教鞭，我把这话放这儿，都逃不开各种炮火， 就是 那可能换一波记者了，另外一波又是什么对这个，因为国足这个主帅的这个位置啊，一直就是一个聚光灯聚焦的这样的一种，他没办法有的时候你说李铁指导在战绩上讲呢，其实我看有相关的分析了，在战绩上啊，其实这个是可以接受的，除了那场打阿曼没拿下来是比较遗憾的事儿，其他的你说赢越南该赢也赢了，输澳大利亚输日本，其实在比赛之前大家都预测到了，再有一个当时国足闯进十二强赛最后这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媒体和球迷各种欢呼说，哎呀李铁挺厉害啊，把就这水平的球队带到这个十二强最后的这个争夺当中了，当时是一片的夸赞之声啊，所以你不得不讲啊，有时候球迷翻脸快，某些记者翻脸也挺快的，这事儿也不太简单的，各位。 究竟简不简单呢？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会去细聊的哈。孙东林这位朋友呢，跟我们说到了另外一件事儿，他说做好家庭主妇哈，照顾好家里生活起居，和谐家人之间的相处，看起来简单，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 哎呦， 哎，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上，你知道最难的一项工作是什么吗？ 哎。 全职妈妈。 哎呦， 啊， 太难了。 特别难，这个是你上哪儿，你首先，你学不了，哎，学校里边也学不了，也没有这个文凭可以拿啊，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在实践当中打磨出来的，哎，所以孙东林，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全职妈妈哈，如果是的话，真的要给您竖起这个大拇哥了，太不容易了， 不容易。 嗯， 这边8398也说了，当领导也不简单啊， 哎， 不是谁都能当好的，可不是吗？这个当领导很重要的就是什么，管理，管理的艺术。这个东西得讲艺术，不只是一门技术，哎，就是什么东西啊，你把它做到比较高端的时候都能称作是艺术。比如说夏萌和康乐这个专业，我们这叫什么，播音主持，后边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 哎，后边得加个艺术，您把这事做成高大上了，哎，得往艺术那个方向去发展啊，所以国足啥时候咱也能玩玩艺术足球是吧？ 哎，别，听着有点悬啊。 哎，行，是有点悬， 有点悬， 咱别介，咱先把技术，咱技术能提升去上去也不错了，是吧？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会在节目里出现的声音啊。除了康乐和夏萌的声音之外呢，5:30的时候，我们将会去连线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请他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个金球奖的事儿。 哎， 看看他心目当中的金球奖的这个得主是谁呢？ 对，明天金球奖应该是有这个直播了。我估计现在是谁肯定打电话都通知了。 哎，对对对，你那个谁，哎，你明天得过来领奖哈。 啊，对，比如说打电话了。 捯饬捯饬啊，穿的好看点。 是，比如说 Leo， 就是跟梅西说，梅西不叫里奥吗？Leo， 明天那个你能不能穿的这个稍微的带劲点的？ 哎，然后你太太来的话就最好了，我们给你留座位哈。哎，你孩子来的话就更好了哈。 你不来的话，这奖给不给你不一定啊。 哎，是，来吧来吧，来了之后我们你看，哎，我们还有赠品给您啊， 哎， 还送小礼物给您。 是啊，所以金球奖这个奖啊，看似好像大家都已经稀疏平常了，挺简单的，每年就颁一个嘛。但是我说，对具体的这些球星心里，他认为这事儿不简单。 哎，是的，这博弈的哈，不光是您在球场上所取得的高光成绩， 哎， 没准还有背后的一些事情呢。 是，而且啊，就是金球奖和世界足球现在这是两个奖已经分开了。金球奖这是法国足球颁的，我个人认为金球奖的这个含金量更高。因为金球奖 专业性更强，对吧？ 非常专业。您想想，他这个法国足球这个杂志颁这奖颁70年以上了，这个相当的专业，而且啊，投票什么的都是，哎，像他最专业的人士投出来的票，这个 世界足球先生是不一样的，世界足球先生还有什么25%的球迷啊、加成等等的，相对来说，我认为金球奖更有含金量。 嗯， 你看， 是的。除此之外，在6:30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孙大爷，哎，请他呢跟我们聊一聊马上在5:35即将进行的中国男篮和日本队的比赛哈。 哎呦，哎呀，这比赛我觉得就挺简单了吧？ 哎，反正赛前一片都认为说这个挺简单的一事儿哈。 是。 通过第一场比赛看来，这第二场应该问题也不大。 哎， 看看到时候这比赛进行的是不是让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哎，是。另外这个日本队人家是在这个主场作战啊， 嗯， 我觉得第一场输的那么的多，他肯定想往回找面儿， 哎， 所以第二场千万咱别轻敌了， 嗯， 再有一个第一场周琦当时受伤了，好，这场不一定能打。另外第一场郭艾伦啊就被日本的球迷一看，哎呦，说这六号这么厉害，谁呀，啊，给郭艾伦弄一称呼， 哎，又是什么终结者之类的吗？ 啊，这漫画的称呼， 啊， 灌篮高手里不有一个最厉害的谁呀，啊？头发往上立着那个 仙道 章， 哎呦，好厉害！ 日本球迷说了，哎，这个中国的六号的郭艾伦给赠了一个外号，说这是哎呀中国队的仙道啊！ 啊，哎，我那会儿看灌篮高手的时候还挺喜欢仙道章的。 是， 嗯， 流川枫呢？ 那当然是第一爱咯。 啊，樱木花道呢？ 樱木花道其实因为性格太张扬了，我年少的时期对于张扬的这个男生还是往后放一放吧。 你知道我最喜欢是谁吗？ 晴子 啊，除了晴子之外 啊，你说是球员吗？ 我喜欢他哥 赤木 刚 宪。 啊，赤木刚宪在场上表现就是 很霸气， 而且很简单。 是 的 我就跟你玩身体对抗， 哎， 啊，不跟你玩什么这个来这个花架子是没有，咱就是身体对抗， 嗯， 所以说啊，赤木刚宪当年的这个永恒的对手就是陵南队的鱼柱啊。 嗯，就他俩都是对位的哈。 是， 哎， 俩人长得也都是不简单啊。 对，球风简单，长得不简单啊。 是， 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简单和不简单，生活当中的事情啊，工作当中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说道说道。 哎，是，我认为生活当中还是不简单的居多。 是吗？ 是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些事儿，都是需要大家来细细的去耕耘的。 嗯， 比如说最简单，我说什么，大家说炒菜最简单，西红柿炒鸡蛋，但我想说了， 嗯，这也有讲究的， 有讲究，嗯，你想把它炒到色香味俱全而且特别好吃，那得是经常练才行。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就是在这个厨子界哈，有一句老话说的特别对，就是越简单越家常的菜做起来越不简单， 可不是吗？ 嗯， 简约而不简单。 是的是的。 哎，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呀，在感情生活当中好像聊简单不简单也是经常的事儿啊。 嗯， 哎呀，一说到感情， 来你说说有啥有感而发的事吗？ 看似简单，好像哎呀我认识一个人，缘分使然啊，哎，咱俩就加个微信之后， 嗯， 啊，但是加完微信有的朋友说了，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找着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了。 嗯， 非也非也，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是加上微信之后才刚开始。 哎，那是 升级打怪吧开始。 哎，没错没错，要从不相识到慢慢的有了解，再到相爱，再到相知，再到相守。哦，这个过程确实不简单呢。 没错啊，再到结婚生子， 嗯， 养家糊口，再到所谓的七年之痒，吵架等等的，但是俩人哎，不管怎么吵都分不开，这不简单呢。 是的，是的。哎呦，孙东林给我们回复了，他说我不是全职妈妈哈，我是60后，18岁工作到退休，工作当中呢就照顾家啊，这工作和照顾家都两不误。那现在呢， 哎， 一直在家里陪伴父母和双方家庭都得照顾着呀。 是， 嗯，孙东林非常的辛苦哈。哎，刚还看见闲人北三特别不屑一顾呢，说嗨，这什么全职啊，不就是离职或者压根儿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吗？ 这个不是， 哦， 我认为， 哦， 没那么简单的，嗯， 没那么简单。 作为所谓的家庭主妇，她能够把家庭的方方面面细节全都照顾到，我说这个就 难的，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是的，就好像很多人都说说家里也没什么事要你做的嘛，你怎么一天到晚还嫌累呀，啊，还说辛苦啊。 哎 哎，不妨您和您的太太换一换，也不用换太多，咱就换一天啊！您太太出去上班也好，工作也好，您就在家把家里照顾的跟她照顾的是一样的效果啊！您试试。 哎，是，所以经常的换位思考一下，您就发现了有些事儿并不那么的简单。 嗯。 比如说刚才有朋友说了，就觉得我们俩这个上节目啊，看似简单，听起来好像我们哎呀轻描淡写，有的时候非常流畅的就表达完了，啊，但我们事先都有很多的准备的， 是的，是的， 你包括夏萌啊什么的。昨天晚上呢就得去构思有一些的点啊什么等等的， 哎， 康乐我更是这个 还有准备小道具 啊，准备各种各样，像这个大耳朵呀，啊，等等的，啊，耳朵大有福嘛，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这个小飞象， 哎，福气小飞象， 哎，是，当然刚才又谈到感情这边勾起很多人的这个联想啊，哎呀，在感情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没那么简单啊， 嗯啊，金豆豆这位朋友，哎呦， 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 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再会热烈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开心，所以最开心曾经。 哎呀，这歌唱的是没那么简单，好像很容易啊，夏萌。 嗯，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想要做到真正的这么化繁为简，也是有难度的呀？ 嗯，需要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磨练自己，打磨自己，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化繁为简的小能手。嗯， 是， 这就需要岁月的磨练了。 可不是啊，你看刚才你说的金豆豆，他说这句话，我觉得真挺好的。 是的，是的。刚刚就想给大家分享的啊，金豆豆说，我感觉生活呢还是简单一点好。我最讨厌的就是把原来挺简单的事儿弄得复杂了。 是，尤其是什么呢？在弄复杂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嗯， 或者是掺杂了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包括一些负面的情绪等等，如果您掺杂进去的话，事儿就如同一团乱麻一样了啊。所以我真的是呼吁大家，在任何事儿的情况之下，最好把这个情绪给摘出去之后，您再看看这个事件的本真，包括它的，哎呀，一个换一个视角啊，是不是这件事就更好理解了。比如说李铁指导啊，所谓继续带队还是下课这件事儿，把情绪给它摘出去之后，没准您就看得更加的明白了。 嗯，是的。哎，你说哈，如果是当时铁子哥没有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怼天怼地怼记者啊，是不是也没今天他遇到了这些麻烦事儿了？ 我认为是。 嗯， 这事儿可能就变得更加简单了，就不会变成一场所谓的意气之争了。 哎， 我现在最怕什么呢？有一些对李铁指导这个批评等等的，哎，就变成了都不探讨什么技战术了， 嗯， 也不探讨什么专业领域，就是我看他不顺眼，以这个为前提，然后找理由吧。哎呦，我跟您说实话，这要真想看一个人不顺眼，能找一万个理由。 哎，是的，你看今天这个有些媒体人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啊，谈到未来国足主教练人选的时候，就说足协已经和候选人见面还开会了。 哎 哎，而且呢就是这个铁子哥的事儿哈，基本上反正就媒体人所言呢，就 帖子哥下课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啊，反正哎呀这只好说了，中国足球没那么简单， 嗯， 哪那么容易就下不下课的，那可不 是 吗、 哦、 而且这个李铁指导你说就让他们下课了，那足协相当于自打自己的脸， 嗯 啊，李铁指导当年给了五六年的这个长约啊， 嗯， 那这都得是说一说了，那不只是所谓的李铁指导一个人责任了，足协等等有没有责任啊、这事儿真没有那么的简单啊，当然我们一会儿将会在6:30左右，那会儿说篮球啊，因为篮球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 6:35啊， 对啊，让孙宝生老师看大概一个小时再给我们点评点评，5:30左右我们马上会连线的，一会儿是杨天英啊，天英除了给我们说说李铁指导这事儿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也来前瞻一下明天金球奖到底这奖简不简单呢 简不简单的不知道，反正就是看这个跟当地媒体一些报道说梅西将获得金球奖，而且他的朋友们都已经知道这事儿了，哎呦， 梅西好像还真的是比较的最大可能性， 这么早就知道这么简单吗？ 梅西反正在国家队层面肯定比莱万要强啊、 哦、 梅西获得美洲杯了，莱万呢这个国家队成绩一直拉胯、 嗯、 但是莱万在俱乐部里边的这个好像是数据要更好一些， 哎， 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哎，然后这个法国足球的主编啊，他当然是否认了，说我们这个得奖名单没有泄露哈。你要是说现在承认泄露了，那这就没有神秘感了嘛？ 对，肯定不承认。 是的，是的，他说我们非常小心啊，这个现在所流出来那些所谓的最终答案都是假的。 哎，是啊，你看这边有朋友看到了我们今天的配饰 ，YYDS 说了，我这个小飞象应该给夏萌戴更好看。 好嘞， 还有做自己的奥特曼，那我先让贤吧、 啊、 夏萌 给我吧， 来，我这刚洗完头啊今天 我不嫌弃你 啊，对，你看夏萌戴之后夏萌就不是小飞象了啊，那是让人着迷，只好说难道不是八戒吗？不是，我是八戒夏萌是这个小飞象，是 还认主人呢啊，不认我， 你看，哎，不错不错，挺好，这大耳朵一扇一扇的、 嗯、 女生戴起来这个头饰格外的 好 看。 好， 说到简单不简单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女生好像总愿意给自己来点什么小发卡呀、 啊、 小配饰 啊、 嗯、 啊，包括你看你这眼镜上面这个小金链子是吧， 对，纯金的呢、 啊、 纯金打造， 是不是纯镀金的， 28K 金呢、 啊？哎，我就想问了，女生天天这么打扮自己，那是想达到一个不简单的感觉吗？ 那肯定啊，希望达到看着简单，哎，其实呢，我们是花了很多不简单的这个过程的。 哎，是，这边真的大家都说，有喜欢这喜欢那的、 嗯、 那个的。特梅普就说了，他不喜欢梅西，所以认为梅西没戏。 哦，那喜欢 C 罗吗？ C 罗更没戏了 是的啊，无时无刻不在的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呢就是现在所谓的那些媒体人， 哎， 嗯， 是，所以我真觉得有些那个话呀说起来都特别的超越了这个所谓行业领域了，讨论足球、 嗯、 都已经有一些真的上升到对李铁的人身攻击，这就我这大没有必要了、 哎、 如果上升到人身攻击了，那这事儿就变得不简单了、 嗯、 啊，咱们还是体育比赛嘛，简简单单一点，咱就看场上的这个表现怎么怎么样，别涉及 技术流， 对， 哎 哎，别涉及什么又人品又吹头发又这又那的了， 的， 这跟足球不搭嘎呀 啊、 哦、你看，哎呦，这有点赞的特梅普说，哎，这个真正的小飞象来了、 啊、是的、 我康乐我刚才带着小飞猪，行， 大酒星叔叔都给到这会儿还没到6:00呢就开始给我们发这个他今天晚上吃什么了啊， 哎呦， 芹菜炒香干， 哎，这个菜挺简单的， 挺简单挺简单的，但是呢就是家常菜，我刚刚不说嘛，越简单的其实越不简单， 而且这个菜特别有营养 啊、 芹菜膳食纤维豆干蛋白质，是这个绝对减肥， 哎， 你看这边还有 FX 说夏萌戴这个头饰就是特别的不简单啊，一看就特别萌萌的， 哦，谢谢， 哎，是，哎，我其实这个配饰还有一个是这个大象的长的鼻子、 嗯、 我今天就没带来 啊， 这鼻子要下不然下回我给带来得了， 行呀行呀、 就是让我们这个直播变得更加的不简单， 嗯， 好像很 丰富多彩起来， 是有技术含量的这种感觉， 嗯，还有达盖尔说我认为有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简单了，简单生活就如此， 哎， 是的是的， 这边还有天马行空也说了， 他说好人当不了足球教练啊，啥意思？就是我理解您这意思，是不是说本来其实都是好人啊，一当上足球教练了太累了啊，他肯定会脾气变不好了。 哎，也对对对，就是， 有可能这方面吗？ 这个好不好，恐怕真的是脾气上面的好和不好哈。 哎， 嗯。 另外，我想说一点啊，就是因为这一次啊，国足总出征啊，他一般只请三家，一个是这个马德兴老师，属于是自己的全媒体，再加一个中央电视台，再加新华社，好像确实请的媒体啊，就固定几家，这也没有办法，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也不可能请太多的媒体，是不是由于这件事儿啊？那说其他家的这个媒体记者咋办啊？ 我觉得他现在遇到这个危机，和媒体你说要关系大吗？应该也不能说起到决定性的因素吧。毕竟，人员的任免，你要是光听媒体怎么说，这事闹得也太简单了吧？ 对啊，反正啥事啊，得倾听媒体和球迷的意愿，但是不能说什么事都听媒体和球迷的，否则那个教练的话，换谁马上就得有人骂。所以这个事儿大家继续聊着吧。今天我们话题来说说大家生活当中的简单或不简单都是些什么。今天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小时，厦门康乐陪着各位。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会马上为您来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哈，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一聊简单和不简单。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简单，有哪些事情不简单呢？ 哎呀，是说到简单和不简单，中国足球肯定引起大家广泛的讨论。世界杯，咱想进去， 没那么简单。 哎，可是金球奖这个是简单还是不简单呢？ 哎，是这个对梅西来讲还挺简单的，但是对于吴磊啥时候咱能入围一回吧，是吧？赶紧的，咱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大王好。 哎呦，天英，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生活当中的简单或不简单。这个事儿咱们还得先从中国足球说起吧。这两天从周五吧，大概是就看到了有各路媒体一直在发各种啊这个啊好像有小道消息什么的，就说那意思足协要换李铁指导等等等等的。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也连线了各路的记者。天英，我想听听你对这个事儿的看法。你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必要的时机要去换李铁指导？另外如果换，换谁？天英。 哦，我觉得就是换谁可能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就是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哈，我觉得在国内的教练当中其实换谁都不好使，因为国内的教练没有一个人说我的硬实力就是比李铁要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换不换李铁，我认为就是中国足协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要换或为什么不换。如果说我们是为了平息这个舆论上的这种纷纷扰扰哈，这个那么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说法，说是李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要换他，是成绩不好，还是因为他的这种有一些这种触犯了一些比如说的个人自媒体啊，有一些这些问题，一定要明确这个说法。就是中国足协很多年以来啊，我觉得就需要做好一个工作，就是把这条线要画得清晰，按规定走，按这种制度走，我认为这个就可以了，不要这种受到外界的干扰，不要受到这种外界舆论的影响。如果你要换，如果你不换，那都要给社会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一定要把这个说法要说清楚，让后来的教练，让未来的教练都能够看到这条线在哪儿。我认为这个才是换李铁的价值所在。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一个特别清晰的理由，那只是说各种因为舆情，我认为这个换的道理不充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尽量不要换国产教练，国产教练来了就是背锅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能力说我比李铁高一倍的，高50%的可能也没有，换了就是背锅。那与其让他背锅，那么我觉得你换他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看看有没有国内联赛的外籍教练可以跟俱乐部啊借一下啊，来给国家队用一下。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哈，只要是俱乐部，中超俱乐部请的外籍教练，大概率上都会比国产教练的能力会更好一点，见得更多一点，就是这个水平吧会更高一点，这个没有问题。另外一个，这个阶段无论是谁都会陷入到新的这种纷争当中去，而外籍教练这种牵扯呀、干扰啊会相对比较少，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反正我就两个观点哈，第一个，换李铁一定得有一个给社会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为什么换呢？这条线要画清楚。第二，尽量不要换本土教练，而是要换一个外籍教练。与其换，咱们就换一个真正有用的教练试一试。 是，当然这边看到了志宏春秋也说了，也同意天英的刚才的分析啊，但是他认为说李铁指导其实已经是经济适用了，支持他继续前行。他说里皮2000万欧，当时不也是没带队进世界杯吗？而且一些成绩方面啊，他就是李铁这个成绩难道真的有这么大问题吗？这是我一个疑问啊，天英。你想他赢了越南这个达标了，输给日本，输给澳大利亚，然后又平了一场澳大利亚。其实这个好像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这个预期了，而且包括输日本就输个一个球0-1等等的。我看很多分析啊认为只是在对阿曼的比赛当中好像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战机，没能赢球，那个比赛感觉还是比较遗憾的。其他方面你说这个积分积五分，这个跟同一时期的其他主帅包括里皮相比等等的，这也没差到哪儿去啊。这是我之前看到的一种观点，天英。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让我们赶紧给说一说明天的一个焦点，那就是金球奖今年到底是花落谁家呀？现在两大热门，一个是莱万多夫斯基，另外一个就是梅西。天儿，你觉得会有黑马吗？ 因为现在从这两个人的情况看哈，莱万跟梅西现在是呼声最高的，按照他们的这个获奖的概率来看，这两个人是相对比较接近的，然后他们身后的人基本上都是比他们要就是获奖概率要低20倍以上， 我们知道，就是说，就是从第三名开始啊，一直往后，基本上都要比第一名、第二名，比梅西、莱万要概率啊，要第二十倍。我们知道 C 罗要比梅西要低多少倍吗 ？C 罗比这个梅西、莱万要低50倍，就是说那个，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在所以说现在肯定就集中在了梅西跟莱万身上了。那么如果说他们两个人之外出了一个，那才是惊天大冷门了啊！这两个人身上谁更好呢？我认为就跟刚才李铁那个问题一样，就咱们得有一个评价标准，这个标准要清晰，线要画的明确，咱要坚持。就是当年梅西有过曾经没有选上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认为他是在大赛年的时候没有打出好成绩，对吧？而今年正好是大赛年，就是在大赛年当中，梅西可是拿了美洲杯的。我认为这个成绩相对于莱万来讲，其实我一直认为莱万的确是个好球员，出色球员，非常好的球员。但是莱万究竟有过什么特别特别顶尖的成绩吗？就是带领，当然他的国家队水平也是比较低，也是没有办法。 哎，我同意。 就是 天生，我同意你、哦。我忍不住插一句啊，莱万，我一直认为啊，他在国家队表现，他说没有说服力。再有一个就是在拜仁那种班霸级别的德甲班霸，我觉得你稍微强一点的这个中锋都能砍瓜切菜一般，所以莱万他确实数据很恐怖啊，但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好像还真的是欠一些说服力。天儿继续、 嗯、对，就是说我们即便就是说我们看到 C 罗梅西的这种当年的这种水平，你再看莱万的确非常非常出色，毋庸置疑世界第一中锋现在哈，但是莱万没有在这个中锋的位置上面给自己形成加权，就是说他如果在国家队的水平当中异军突起，带着波兰队，比如说吧，咱都不多说，杀进欧洲杯的四强，我都认为对于莱万来讲，证明了他个人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波兰队在欧洲杯当中的表现我们也看到了，对吧？然后这次预选赛的表现我们也看到了，莱万的确很重要，但是他自己带不动他的国家队，就国家队的水平远远的没有能够给莱万加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大赛年，国家队的恰恰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我们又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因为原来就是以这个标准来评价的。那么今年是不是还是应该坚持这个标准？我认为是应该坚持的。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不考虑国家队，我们就看到俱乐部的表现，咱们也要能说明一点，就是说在 C 罗梅西的时代哈、啊，能够拿到这个金球奖的时代。那么他们即便是在俱乐部的表现，那至少也应该是在联赛跟欧冠当中打出这种绝对统治力而且有持续力的表现。我觉得客观说，莱万的确是得分非常非常完美，但是莱万在这种统治力和持续力的表现当中不够。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莱万给这种足球世界贡献出来的东西，莱万不够。就是我相信所有的球迷都会认为，就是在这种给足球世界带来了这种更丰富的内容、更大的价值、更大的这种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吸引更多球迷、吸引更多非球迷关注足球的这一方面，那 C 罗梅西的价值一定是远远更大于莱万的，直到今天也会大于莱万。莱万在足球圈当中，在足球的行业的内部，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但是在破圈跨界的领域当中，莱万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力远远不如 C 罗梅西。所以我认为就是如何来参考，我认为第一，要坚持金球奖原来的标准，大赛年应该看国家队成绩。第二，即便是不看国家队成绩，只是看在俱乐部，在这种欧战，在这种那个自身的联赛，我也认为就是莱万没有达到就是通过这一项标准能够压过别人的这种地步。所以我认为梅西还是今年有可能会再次获胜。 嗯，哎呀，所以说足球评选这东西啊，有时候看似简单的一个评选，评出来谁得奖了啊，背后可能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博弈，没准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儿啊。这刚才我们也聊到中国足球，这换不换主教练，好像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我们今天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再见。 哟，天生刚才说的这个金球奖，再给各位嘚咕几句啊。哎，这个金球奖的法国足球的主编 哎，这两天还是媒体的一个聚焦焦点啊， 因为大家都之前都说嘛，说这个名单获奖名单是不是已经提前泄露出来了？ 是啊， 哎， 是不是他这个说梦话的时候泄露出来了，以至于梅西， 或者说这个名单就是办公桌上没放好 啊？对呀、啊 哎， 啊，或者有一些黑客什么等等的，是不是给窃取了呀？ 嗯。 哎，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否认啊，这个泄露了，说啊不可能泄露。另外，他也谈到自己这个奖有多么的重要， 嗯， 透露说了，啊，说这个 C 罗告他了，说，啊，我退役之那会儿必须得进球奖比梅西多，我才高兴。 哦， 他说这话了， 那啥意思呀？ 就是 给 C 罗。 给 C 罗曝光了一下，说 C 罗特别重视这个金球奖啊、 嗯、 啊，那今年 C 罗大概率拿不着这金球奖了、 哎、 所以你看跟梅西就没法比了。 是的，总而言之，主编呢是说到目前为止啊，连获奖者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中奖，有没有中奖，所以说嗯，不存在泄露的情况。 哎， 最终的谜题要等到明天揭晓喽。 哎，这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烟雾弹啊、嗯、另外这个主编还透露过什么，说当年莫德里奇得奖时候第一反应什么，说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莫德里奇哭得像个孩子、 啊、 哎呦， 是，哎，这个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反应吧。在当你拿到一个世界级大奖的时候， 啊 啊，这个激动的流下热泪，这太正常不过了 啊。但是多少好像有点夸张，但是谁都说自己办这个奖好， 哎 啊，这个可以理解。 是的，啊，另外这一边呢，男篮世预赛啊，中国和日本第二回合的争夺已经开始了，目前我们16-4，暂时领先对手。 哎， 嗯， 这场比赛应该挺简单，咱轻松拿下对手、啊。 哦，希望如此啊，希望如此。我们在晚间6:30的时候再去给孙宝生孙大爷打电话吧。 是，孙老师现在看球呢， 看会儿。 对， 对， 他正看呢、嗯，让他给我们总结总结这次中国男篮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嗯。 当然再说回金球奖这个事儿，哎呀，真是谁家孩子谁爱呀、 嗯、 采访穆勒了，哎呦，是拜仁的球员，他赛后就说了，那就他说没啥好说的，莱万肯定拿下今年的金球奖啊、 嗯、 你看看他这个表现等等的，这啊比得上任何一个顶级俱乐部踢球的这个球员，没有比他更好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他挺莱万，队友能不挺吗？ 莱万今年的成绩确实好呀， 啊，是好、 嗯、 个人能力什么数据方面啊， 就是 这个 分不停的刷分、 没错、 嗯、 而且呢莱万上个赛季还打破了德甲的进球记录，但是就像刚才天英所说的、嗯、莱万呢他是不是就是一个体系型的球员啊，只放在这个拜仁的这个超级豪华的班霸里边管用啊，等等等等的、 嗯、 这可能确实是不同的角度了啊。 嗯，而且刚刚天英提到一点，我觉得也非常的有道理，就是这个获奖者哈，他为足球这项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恐怕也得计算到其中去。 你看、 哎、就是不能够看说这个人在场上的状态，他刷分刷的有多少，不能这么简单的去评价哈。 哎，对、 嗯、 还得有一个很综合的考量啊，包括这个队员他所谓的在数据之外的， 嗯， 对于足球的这个推动啊等等 的 这个是吧， 嗯，包括说他个人的这个咱们就不说背后是什么样的哈，他展现出来的这个风姿，展现出来的人品是什么样的。 哎，是，这边还有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聊到简单和不简单的事儿。大点声叔叔说，男篮这比赛好像是看着玩似的，就是打着玩， 打着玩。 因为对手日本队这实力 啊，这一次 好像 不强， 对，很多一些这个球员也都没有回来哈。 对， 有规划的那些。 咱们相当于是最强的实力阵容打人家一个普通的阵容吧，这很简单。 嗯， 思雨也说了，分享说每天打卡金戈铁马简单，但是说中奖还不是特别的简单。就是您经常来一来，幸运就会光顾您了。 嗯、荣成斋也说，复杂的事儿简单做，比如说不顺心了啊，我就爱咋咋地呗，明天就好了。哎，您这心态真的非常好。 对， 嗯，有的时候吧，你真的和他去较真儿，你也较不出什么真儿来、啊， 是， 反倒是把自己的这个情绪都给搞坏了。 我有一件事儿总是总结出来，这个啊、有时候你放下， 哎， 可能这事儿变得更简单。 对对 对，比如说。突然家里某一样东西就想找某个东西就找不着， 嗯， 哎，待两天你自己不想了，哎，好像那东西自己突然出来了。 通常他就跟你躲猫猫呢，你不找他了，他自己也就出来了。 哎，实际这个说的是什么？其实说的是一个人他这个焦急的心态， 嗯， 往往让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 对对对。 当然这边大家点赞助力都非常的给力，今天到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第一永远的儿媳妇儿。第二若鱼，第三9489，第四孙东玲，第五特梅普，第六爱吃水煮鱼，第七只好，第八0585，第九大辉， 第十思雨，第十一七二五零，第十二飞雨，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呀。 嗯，还有点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体育新闻这边有哪些想和大家去进行分享的哈。足协这边呢有点事儿，想跟大家念叨念叨。据说足协这儿明确哈，本赛季中超跨年进行，年底合同到期，球员参赛需续约或者签订补充协议。那球员和俱乐部绝大多数的合同呢，都是以每年年末为到期日的。那由于今年比赛要跨年进行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俱乐部就很关心，说合同到期的球员还能不能参加呀？是否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很长一段时间呢，足协其实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但是最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工作合同在2021赛季结束之前到期的球员，如果俱乐部需要这名球员继续参赛，只有两个办法，其一就是签订新的工作合同，继续完成续约工作，第二就是签订补充协议，也就是说呢，双方同意该球员代表俱乐部完成剩下来的比赛。哎，也有这个媒体人就说，今年年底合同到期的球员要打跨年剩下的这些中超比赛，必须签约或者签订补充协议，到足协备案之后才能参赛。 哎，这是行业当中的，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签约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漏洞啊，这把这漏洞都给补上了。 就谁也没有想到，就是今年这个剩下来的中超联赛要跨年了。 哎，是包括。国内球员可能有的事好办一点，外援， 对对对， 这个事儿，跟外援，比如说，哎，多打这个俩月，那怎么算钱呀？人家可能就跟你较真儿了，等等等等的，这个事儿很重要。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啊，这利物浦队今天继续展现强大的攻击力，4-0战胜了南安普敦，13轮英超拿下了第八场胜利。这赛后利物浦主教练克洛普就说了，更衣室跟球员说，比分4-0，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这我们比分已经证明一切了，我们还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啥意思？还得打成10-0吗？ 那不给对手留点面子呀？ 对呀，面子多重要啊。 对，就是除此之外呢，这个阿斯顿维拉今天在客场2-1击败了水晶宫，杰拉德接手球队以来也实现了2连胜，诺维奇和狼队0-0打平，布莱顿和利兹联也是互交白卷的。那么在西甲这边呢，今天巴萨3-1击败了比利亚雷亚尔，这场比赛德容、德佩和库蒂尼奥各入一球。还有一些比赛，巴伦西亚主场1-1战平了巴列卡诺，马略卡0-0打平赫塔菲，阿拉维斯1-2不敌塞尔塔队。 另外，德甲第13轮，今天早些时候展开了6场较量，多特蒙德早早失球的情况之下，客场3-1逆转战胜了沃尔夫斯堡，前锋哈兰德伤愈复出，而且攻入一球。拜仁慕尼黑主场凭借萨内的左脚远射是1-0战胜了比勒菲尔德，拜仁目前是领先多特1分的优势，在积分榜领跑。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的，柏林赫塔主场是迎战奥格斯堡，最后一刻痛失3分，结果1-1跟对手打平了。 科隆呢，今天在下半场连入4球，最终4-1战胜了门兴。这个赛季升班马波鸿面对排名第3的弗赖堡，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2-1完成了逆转。排名倒数第1的菲尔特主场3-6惨败于霍芬海姆，菲尔特连续11轮告负，目前积分只有1分。天哪！还有，德国足球职业联盟首席执行官塞福特今天表示呢，德国在每天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动辄超过7万的情况之下，对于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少数职业球员，去施压，就是政客在转移注意力。那么他表示呢，他们一直都在呼吁职业球员尽可能还是去接种疫苗，而截止到11月中旬，超过1000多名有着合同的职业球员当中呢，也只有86人目前没有接种疫苗。现在德国哈完整疫苗接种率呢已经超过了68.2%，有10%的人口接种了加强针。而塞福特呢将于明年的1月份卸任，到时候霍普芬将会接任为联盟的新任首席执行官。 哎呀，这个俱乐部换什么首席执行官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对， 涉及到非常多的事儿。 打疫苗也没那么简单啊，当然也简单。打了之后呢，这个自己放心，大家也都放心。 哎，是，在足球这边还有2条信息给各位也说一说啊，这个说的是英超队，利物浦4-0大胜南安普敦，比赛结束之后，有个球迷冲进来了。 想跟萨拉赫合影，萨拉赫据说非常生气， 哎呦， 没有满足这个球迷的这个要求。啊，这有人说了，这多简单啊，你跟他照个相得了呗。啊，但是我支持萨拉赫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也支持。 对， 嗯，不然的话谁都没事就冲进来，多危险呀！ 而且第一是这个破坏了场上的秩序， 就是。 第二就是在防疫上面也是有所谓的漏洞的。 嗯。 另外一点，不能鼓励这些球迷啊，说啊想跟偶像、心中偶像照个相，很简单一个事儿，认为就翻进来了。 哎。 如果他给这个事儿，比如合影，我跟你合个影吧，没准下一场比赛还有其他球迷也都一样画葫芦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说一场比赛哈，有只小猫咪冲进来了，哎，就觉得这个新闻挺萌的。但要是说突然有一人冲进来了，就觉得这事儿挺恐怖的了。 是， 嗯， 另外这边还有关注到中超的老熟人，曾经在广州队效力的塔利斯卡呀，哎呦，现在在沙特那边人家混的是风生水起。 哎呦， 你看，在沙特联赛11场进8球，仅次于伊哈洛。最近的一场比赛呢，他是代表利亚德胜利客场2-1击败了吉达阿赫利队，所以说中超的这些不错的外援，哎呦，让人非常的怀念呀， 是很怀念这个。那没有办法呀，这个从目前开始哈，没准儿下个赛季依然如此喽，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吧。 啊，对，突然想到了曾经那些大牌的外援进球咋那么简单呢？是吧？ 是呀，咱们学起来好像就这么的不简单呢。 啊，是啊，你说，这不能对比啊，尤其一对比就会有心理的落差， 有伤害哈。 你比如说，这国足踢的最好的咱们最好的球员吴磊了，打单刀，哎呀，有的朋友就对比说， 怎么又提这事儿了？ 啊，跟这个人孙兴民对比说，哎，孙兴民人怎么那么容易进呢？还有跟梅西对比的。等等等等， 莫再讲，莫再提 啊！是，反正这个自家都有自己的，该办的事儿。 嗯， 国足这边呢，我看有朋友说了，是不是应该先清理门户啊？还是说怎么？还是继续支持啊？这个事儿，我估计这两天就会有一个靠谱的官宣出来了。 哎呦，你这想的还挺简单的，这两天就有靠谱的官宣 啊！否则你说这个事儿弄出来了，难道就只是吸引流量这么简单吗？ 哎呦，希望别像女足主教练那事儿似的哈！ 啊， 等了一周又一周又一周。 啊，关键女足那事儿还是一个还有谱的事儿，这事儿只不过几个记者发出来的，咱还不知道这事儿的这个所谓真实性。 嗯， 啊，足协这边我们期待给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回复吧， 就是， 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啊？ 把事情办得简单点呗。 哎，是， 啊， 我们今天节目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厦门康乐陪伴着各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简单或不简单。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聊回来呀。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雨雪天气将会再次光临北京，大部分地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西部北部地区或有雪花飘落。与此同时，气温也会有一次快速的下降，明天北京最高温度只有5度，最低温度也突破了冰点，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或雨夹雪，山区有雪， 偏北风2-3级见4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有降水，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8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脸庞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您生活的还简单吗？ 有的朋友说了，刚才谁说的是快乐很简单、 啊、快乐很简单， 确实只要您想快乐， 是的， 一秒钟就可以快乐出来，真的、哎呀，冬天我认为一个最大的快乐，最简单的快乐是什么？买一串好吃的冰糖葫芦。 是的，哎，你这想法和永远的儿媳妇儿类似啊。再说了，糖葫芦， 哎，糖葫芦、 啊、 但是糖葫芦啊，它有各种各样的糖葫芦、 啊、 各位有没有吃过？除了 我吃过山楂的 啊， 我也见过草莓的，还有那个酸枣的 啊，这都是 常 规款的。 规 那还有不常规的呢？ 辣椒的吃过吗？ 青辣椒还是红辣椒？小米辣、 啊、都有。都 有，没吃过 啊、然后还有一些方便面的，大家吃过吗？ 方便面的 啊，方便面糖葫芦真有。我 方便面外边裹糖稀吗？ 我图都给各位发到这群里了。 你发的 听听 FM 有黄瓜的、胡萝卜的、 胡萝卜， 这是什么苹果吗？ 还有烤肠的，啥都有。 那 万事皆可糖葫芦。 我想问，有人买吗？哎， 好像还真有。 哎，反正我不太会去，我是一个不怎么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啊。 我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所以这种太这么新鲜的事物，我可能也就看看而已吧。你会去尝试吗？ 那必须的呀，我都办会员了。我这 啊， 甚至还有什么那个大虾味的糖葫芦，各位尝一尝、 哎、那人肯定，你都办会员了，人肯定得给你饶两袋方便面吧。 啊，是，反正什么都有。啊，这位图片都发到我们听听 FM 当中的群里边了。哎，我认为一个最简单的快乐是什么？ 就是您在品尝一个新鲜味道的时候啊，不要抱以这种抗拒的这种感觉。 好吧，好吧， 小萌真的， 哎呦， 不要去。首先，你不要抗拒。 糖葫芦界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吗？ 是啊，啊不要去抗拒。你就心里有一种接受的感觉。 你让我去接受水果做的糖葫芦，我都可以去接受。 啊、 什么苹果的、橘子的、草莓的、酸枣的 啊， 这个常规的、这个山楂的都行，没问题。 你看， 可是这个方便面的，臣妾做不到啊！ 哎呀，看来大家的这个接受的都是。 接受度太那个，接受的范围太窄了。 是，看来这个。糖葫芦应该感谢夏萌这样的人，守住了糖葫芦的传统底线 呢。 是 的，是的，别卷成这样了。 哎，好像还有大葱味的糖葫芦，真有，我见过。各位， 我只能用鼻子发出声音了啊。 是，咱们今天来聊聊生活当中的简单或不简单。哎呦，你看，好多朋友都爱聊这话题。 哎， 修元他说了， 说啥？ 看别人写毛笔字儿，感觉很简单。 哎， 哎呦，笔走龙蛇一伙儿的，很简单啊，什么草书这那的。但自己拿起笔就不简单了、 哎、 太对了。 是的，我以前这个刚当记者的时候嘛，看人家这个抖空竹，我觉得好简单啊。 哎呦，太简单了， 不就是往上扔吗？ 是啊。 往上使劲，对，手使劲往上扔，然后你再接着它、 哎、 可是真的自己上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动了。 确实， 那手都不知道该怎么使劲。 包括我以前那个初中高中那会儿看着什么双人滑、 嗯、 我说、 哎、 太简单了、 哎、 怎么才转三圈半啊，多转两圈啊， 能转108圈 啊、结果我自己有一天去采访这个双人滑，到现场我说能让我体验一下转圈啊， 嗯， 人家专业人士说了，你现在能转一圈我请你吃饭。 哦， 我一上去一看，借不上劲儿了，各位、 啊、是的， 借不上劲儿，真的。 嗯嗯 啊，康乐，我这腰平时也是没事也练练什么那个这个那深蹲什么的，但别说，我真借不上劲儿、 哎， 没那么简单、 啊。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千锤百炼，然后人家这个手到擒来，信手拈来哈。咱们呢，这些什么都没有付出过，但是看了几眼，肯定是不会的，肯定做起来非常吃力的哈。 哎，还有一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夏萌、嗯，比如说我们经常愿意给这个球员指挥的，打篮球说、 哎、 你再投准一点啊， 防他呀， 防他 呀。 国足，你打门，你再往旁边多两厘米 啊！ 对啊、 哎，你就光会喊、啊。 哎，是真的，大家看国足喊踢起来，你在电视里看，哎呀，肯定没有什么世界杯，没有英超那么快。 对， 但是现场看，其实还挺快的。 嗯， 真的，现场看的感觉不一样。 就更别说这个球员在球场上那个瞬息万变了哈。 对呀、啊。 嗯，如果说球商高一点的球员呢，可能他有这种把控全局的观念和意识，但是有些球员他可能球商没有那么高，基本功呢也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哎，他踢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就比较吃力了。 哎、是，这边刚才有朋友提到正在看球的大脚星，他说了、 嗯、 徐杰让日本队队员还撞一跟头，徐杰他1.7米的个头，确实这个身材上边不是说特别强壮， 嗯， 但是我想说什么，看打篮球，哎，有的时候大家看出，哎呀，这个小个队员他挺简单的，这一下就过去了什么， 嗯， 但我想说的是什么，打篮球矮1厘米都差不少事儿呢、 嗯、 就是他这个矮个球员之所以包括这当年 NBA 的巨星级别的艾弗森， 嗯， 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来，这球员都不简单、 嗯、 都有自己的一招鲜呢，各位。 哎，是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孙东林也说，看似简单的事情真的做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没有付出辛苦是不可能成事儿的。 哎，比如说、哎、我说一个事儿吧，我肯定永远做不了的， 嗯， 曾经我认为挺简单的，怀胎十月一朝分娩，我说 哎，挺简单的嘛， 这10个月不就是开始吃吃喝喝嘛。 啊对呀、啊、我说多好啊、 哎、放松心情快快乐乐。 哎，你记不记得夏萌当年你这个孕育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哎呀多好，夏萌你这以后休产假我特别羡慕、 是的、 啊、但其实哪那么简单呀、啊、各位啊。 对，那个产假休到最后就恨不得来上班了。 是啊。 所以说这很多人都说上班才是休息，回家看孩子那叫一个累啊。 哎，对，所以有时候真的简不简单这事儿咱们得换位思考一下。你看， 哎， 爱着水主义他说徐杰多高啊，徐杰我印象当中好像1.78米左右。 1.78米。 1.75米左右吧大概。 那在这个篮球运动员当中算是很矮的了。 对呀、啊。 嗯， 那尤其是这个后卫啊，一般控球后卫，我看，比如说郭艾伦都得是1.92米等等的， 1.9米吧， 是啊， 就这样也个子也不算是很大哈。 啊，对啊，所以徐杰这小孩真的，别看他是在广东队，有时候可能跟跟首钢队还有这个竞争关系，但我还看他还挺顺眼的，徐杰， 哇塞，他 很努力， 他1.7米 对。大家想想， 这控球后卫， 广东队主教练，现在中国男篮主教练杜峰指导，那是多么喜欢喷人的呀！ 嗯， 啊，是吧？徐杰能在广东队乃至在中国男篮能打出球来啊，我认为这小孩不简单了。 嗯，哎，这会儿也给大家说一下比分情况吧。男篮世预赛哈，咱们和日本第二回合的碰面，目前我们37-22暂时领先日本队。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节。 哎， 是，我们大约再过20分钟吧。再让孙大爷看20分钟的球， 是，再过20分钟，估计我们领先30分左右 了。哎，希望如此哈。 是， 嗯， 打这个日本队还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儿 啊。 我说句，我说句有点那什么不谦虚的话呀， 哎， 把我换成2分钟， 真假的？ 我估计可能也能维持现在这场上这军事。 都不耽误事儿啊。 是，啊，我会各种心理战。我当年看这《灌篮高手》的时候就学会的。 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 对，啊，樱木花道。用眼神杀死对手 是的，那这比赛打得有点费眼睛啊。 大有星他说了，这个仙道啊，就是郭艾伦他又开始玩1-4了，1-4， 哎呦 啊，确实这个这波日本队实力他不强， 嗯 啊，你看啊，大家又了解了简单或不简单。宋彦军说了，哎呦，陪好家人不简单， 是呀， 他说做美食简单，哎呦，这真是千人千面了，我认为做美食相当不简单了， 嗯， 太不简单了，我最羡慕的一个职业就是大厨了， 哎， 真的 就感觉好像这些没有生命的食材到了他们手里就一下生龙活虎成为了有灵魂的作品。 哎，是啊，我特别的觉得那些做菜好吃的人不简单啊，因为我本身我做菜我就觉得太难了， 嗯嗯嗯， 我就切菜我都难， 哎呦， 而且你像我们做节目做熟练了吧，哎，这有时不用想这个什么流程也能一下顺下来，对吧，夏萌，但我做菜不行，我恨不得啥我都拿纸先写出来，第一步啥， 第一步怎么， 第二步， 而且可能这个比如说放多少克糖多少克这个油你都会算得很精准， 对， 生怕错一丢丢， 哎， 嗯， 是，所以这个东西简不简单有时候在于一个专业上面，是吧， 哎， 你看有的朋友说了，哎呀，夏萌你们俩主持节目好像挺不简单的，但我们比如看您啊，这谁是这个儿媳妇儿？ 对 啊，专门负责是 助产师。 对，助产的那太不容易了， 嗯， 是这。比如我要是助产师的话，那我刚开始我得晕过去，压力多大呀？ 压力非常大的，而且他们真的是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最管用的人了。 哎， 嗯， 太管用了。 嗯，除了这个妈妈，生孩子的妈妈就。就是这个助产师了， 是啊，别人都借不上劲儿 啊，是吧？ 对对对对，哎，1908说，我最近很忙哈，因为岳母家的阳台给拆了，我得把他阳台给弄好。 哎呦， 岳母家没有男孩，我这姑爷要站出来。 哎呀， 1908， 那您相当于他家的这不能说半个儿子了， 就是半个儿子， 整个儿子了，是吧？ 也能这么说啊， 是 啊，岳母给他带孩子 啊， 哎，他得给岳母装阳台。 哎，1908也不是简单人啊， 不简单，不简单。 这把家里边顾的这个是方方面面如此的好， 嗯， 哎，天天还能有时间过来听节目，还点赞来。哎，我特别羡慕这种朋友啊， 嗯， 井井有条，家里各种事儿，哎，平时这个娱乐呀啥的也自己能顾得上， 哎， 不简单啊。 有这种经验经历的人都不简单，哎，说明他能够把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合理， 哎， 而且每样事情呢都能做好。 是女生宿舍提到说，刚才我们提到冰糖葫芦， 嗯， 他认为冰糖葫芦这事儿就不简单，这个东西就不简单， 嗯。 可不是吗？冰糖葫芦， 我自己在家做过， 不简单。 我自己在家做过，挺难的。 对，很难。 你得首先熬那个糖稀，就挺费事儿的， 特别费事儿。 慢慢的、均匀的，朝着一个方向的去这么搅和。 是， 嗯， 而且我估计我这耐心根本做不了这个。 嗯， 我能把那糖给就弄黑了都，是吧？不行， 焦了，变成焦糖玛奇朵。 哎，而且啊，冰糖葫芦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有很大的深意。 哦， 我突然想起来 解读， 这个食物就不简单，各位啊， 嗯， 有首歌叫冰糖葫芦，大家可能以前也听过。 哎，好像是。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那透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甜里面它透着酸。你看后边还有好几句呢，糖葫芦好吃竹签穿、 哎、 象征幸福和团圆。说冰糖葫芦不是简单的一个食物，它是深深的蕴含着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的，各位啊。 哎哎，你这么一说的话，要不咱一会儿下了节目买糖葫芦去。 哎行，我看行，咱旁边不有一大超市 吗， 一般都有卖糖葫芦的。 对，而且这个糖葫芦外边还得有一层那种纸，糯米纸。 对， 嗯，那才正宗呢。 夏萌，一般你吃那纸吗？ 吃啊，那能吃的呀。 啊， 那是糯米纸， 我一般都给它摘掉了。 哎呀，你这你 是吗？ 你损失一个亿呢。 哎，那口感应该挺好的吧？ 就是入口即化。 你看， 嗯 啊，所以说大家的这个谈到吃的东西，各位也不简单。我看各位朋友有分享各种美食的， 开始了，马上对、 哎， 你看都6:15了， 是、 哎。接下来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就是秀晚餐盛宴 啊，美食大聚会。 对对对， 确实通过大家每样秀的食品啊，我认为反映一个人性格， 嗯， 爱吃什么，什么菜系，等等等等的。你比如说，我特别爱吃的一个菜，就是很简单，看似， 嗯， 啥，小葱拌豆腐。 哦，我特别爱吃西红柿炒鸡蛋。那看来咱们吃的都挺简单的。 哎，我这爱吃小葱拌豆腐，很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寓意不简单，一清二白啊。 哎呦喂， 做人清清白白，我就追求这个现在 啊。 嗯，是 若鱼给我发了一张这个馄饨的照片啊。 啊， 这是我们我老家的美食。 哎呦，这馄饨上面还点了点，这是辣子是吧？ 辣油。对 啊，辣油。 嗯嗯嗯， 好吃， 很好吃，就是很好吃，但是呢很难做的一种小吃。 我突然想起来了，包括南京啊，这也是小吃非常厉害的地方。 嗯， 各地的小吃，哎，你看似小吃还很简单，夏萌，你觉得不？ 其实很难做， 很难做，真很难做。 所以人家说很多小吃都是祖传的嘛， 可不是吗？ 手艺活哈。 对，而且那个味道，它似乎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积淀。 哎，对对， 达到这样的一种小吃的品味。 对 啊，所以一般小吃店啊，特别好吃的店面都不是特别的，是所谓的，哎呀，这 富丽堂皇的， 多什么什么的， 什么脏摊儿。 看似简单的、哦、蕴含着不简单。 是的，这很多小吃里边吧，它需要的是什么呀？是柴火味儿。但现在呢、 哎、 有一些预制品啊，比如说开了这种连锁店，它不可能说供货，不可能说现做现卖这样，那只能先提前做好做那种预制品哈。那这个里边就少了很多柴火味儿，少了很多烟火气。 是儿媳妇说了，她就爱吃的什么鱼香肉丝儿 啊。我也爱吃 鱼香肉丝，里没有鱼、 哦、对，我们都爱吃这种什么江湖菜哈。 夫妻碎废片里没有夫妻， 没有夫妻， 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啊、 哎，这个有意思啊，是吧？ 有意思吧。 哎，我们中文不简单啊、 嗯、 你看总会有很多老外在学中文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是奇异那奇异的。然后我就给他们建议了，我说唯一的一个捷径就是多说，多去学中文，没事得用才行啊，都跟这个地道的这是不是聊天当中能聊出来很多的深意。 嗯 啊，当然你说这都是时间的积淀了。 没错 没 错啊，这会儿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已经变成了这个美食大赛了哈。 哎呦、 啊、虾仁炒菜花，还有这个两块这萝卜啊，沙窝萝卜。哎，这个天儿吃沙窝萝卜最好了。哎，这个天儿吧可能再得过一过吧，冬至之后是不是沙窝萝卜更甜啊？ 啥叫沙窝萝卜呀？ 就是它是一个，它是萝卜的一种品种。 这有点像莲藕啊。 是萝卜，青萝卜。 那这个萝卜咋吃？蘸酱啊？还是 就是你蘸酱也可以，就这么切了直接吃也很甜，很清甜 啊。 冬天吃这个最合适了。 你看， 嗯 啊，女生宿舍还说她喜欢吃皮蛋拌豆腐，我也爱吃， 啊、我也吃，哎， 特别好吃啊。这叫什么？皮蛋拌豆腐也有这不简单的寓意。 是的是的。还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红烧鱿鱼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挺简单的、 啊、是、啊、那最好了。红烧的也有，是啥都有啊，但是口味都是不同的。 嗯， 我就特别爱吃什么炖菜 啊， 也有这炖的。 哎，炖菜也很好，这个天特别适合哈。 是，这边还有朋友说要送给我们俩人一杯咖啡 YYDS。 什么呀？ 啊，说是焦糖 Machito 的咖啡、 啊、 哎，咖啡这东西我的一个品味啊、 嗯、 我还真愿意喝那个最简单的纯咖啡 啊。 Americano 啊，对呀、啊 嗯、 冰美式还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热美式等等的、嗯、它就是这个咖啡最原的味儿的，但是有朋友喜欢往里边加奶油啊什么什么的，好像让那个咖啡变得不那么简单一点，这个就是还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呢是呢、嗯、啊，这会儿大家还在聊吃的，嗯，您可以给我们发您正在吃的，也可以给我们发您想吃的，反正来馋我跟康乐的都可以哈。 哎，是，反正大家看着吃的都不简单啊，各位、 哎、 都有文化， 是的，是的 啊，都有底蕴的人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聊聊生活中的简单或不简单，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小萌康乐陪着各位。目前的点赞助力榜给各位公布一下，第一名永远儿媳妇，第二名若愚，第三名九四八九，第四名爱吃水煮鱼，第五孙东玲，第六大辉，第七特美普，第八只好，第九零五八五，第十幺七幺七，第十一思雨，第十二七二五零。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 谢谢。 哎呀，当然说起了简单和不简单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了，现在这个病毒的变异有点不简单这事儿啊，各位。 是啊是啊， 你看今天出来了， 越听吧越觉得好担心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严防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扩散成为了目前全球防疫的一个新的目标。那么这两天呢，已经有不少国家针对最早报告新毒株的南非以及其周边数国实施跨国航班和旅行禁令，希望呢将这种可能比德尔塔更危险的一种新毒株隔绝于国门之外。但是坏消息就是英国报告首批这个新毒株确诊病例，德国、捷克还有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发现了相似这个相关的疑似病例。那么这个新的毒株病例出现之后呢，由此带来的影响就包括了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今天凌晨就说，由于最新宣布的国际旅行的限制，很多国家的代表呢无法抵达日内瓦参加会议。那么原定于11月30号到12月3号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就此要推迟了。除此之外，在经济方面哈，投资者呢对于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感到担忧。26号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全球主要股指大宗商品价格显著下跌，避险需求上升，推动欧美多国国债收益率也走低。而且26号还适逢这个黑色星期五，开启了购物季，有媒体就说美股遭遇史上表现最糟糕的黑色星期五，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人购物了哈。 是，你看这个全新的，这是新冠病毒变异出来的，这个太不简单了。这新毒株，哎，前一段那个德尔塔， 嗯， 好像大家刚开始叫也不顺嘴，哎，怎么这个好像更不顺嘴？ 更不顺嘴，但是它的这个威力据说比德尔塔更猛。 哎，是叫奥密克戎， 嗯， 哎呀，那这奥密克戎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症状呢？南非医学协会的主席克吉利克，他就是在早些时候介绍了这个全新的奥密克戎的症状，说这个变体目前仅引发轻度疾病啊，他说这是一种轻度疾病，症状包括肌肉酸疼疲倦并伴有轻微咳嗽。目前为止呢，他们发现感染者并没有失去味觉和嗅觉，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啊，这个确实就是全新的一个突变了。当然传染学的专家表示说，这是目前最糟糕的突变，这不简单啊，这病毒成为迄今为止最具高度传染力与抗疫苗药性的变种毒株。哎呦，这专家可说的挺吓人的，说恐怕现今的疫苗有可能效力减少40%啊。哎呦，这有点吓人了。 哎，钟南山院士呢最近也表示说，接种疫苗肯定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最新的数据也表示呢，我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人群已占全国人口的76.8%，为达到今年年底超过80%目标，实现全体免疫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在谈到这个最近新变种的病毒，钟南山院士也说呢，目前对这种变种病毒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但这种病毒携带大量突变，对防疫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当然我们国家对于这个防控啊等等方面还是非常非常有自信的。我也看到了，应该是在今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也是发文了，就谈到这个新的毒株奥密克戎的时候说，哎呀，对中国目前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他说了，我们中国目前的快速响应还有动态清零政策是可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新冠变种的。另外他也表示说，新冠病毒再变那还是新冠病毒，我们中国目前处于动态清零政策所赢得的战略记忆区之内， 正在加速构建下阶段应对常态化抗疫所需要的科学支撑，包括形成足以支撑世界开放的有效疫苗与药物储备，以及公共卫生及医疗资源的相关储备。他也说了，基于科学与团结，我们可以应对德尔塔毒株，那么也应该能够应对这个奥密克戎的毒株啊！啊，所以大家这个也不要过于的害怕和恐慌了。 也有研究人员表示说，这个新冠病毒这个通过变异进一步适应人体，但不一定表示哈就变得更加的危险。 哎，是。 所以我们平时这个防疫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们接下来就还坚持下去就怎么做。戴口罩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没错。啊，对，这个是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大家也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对，有时候不戴都觉得不太习惯。 哎，当然它的意义我认为是不简单的，就是大家都戴上口罩了，建立起来这样的一种免疫的屏障之后了，我们一定有信心战胜全新的毒株。另外也关注到了，其实全球的其他国家，哎呀，也会认为这毒株不简单，已经采取了相当快速的这个行动。说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这国家据说已经宣布将会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也成为了全球首个因为奥密克戎变种毒株而封锁国境的国家。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禁令会持续14天的时间。另外呢，以色列已经对来自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外国人实行了这一禁令。截至目前，以色列已经确诊了1例奥密克戎新变种病例以及7例疑似的病例了。你看，所以大家这个真的防疫这个事儿永远摆在各位生活当中的第一位，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病毒看来是不太简单。但是今天也关注到的是，很多人你说这个考公务员这事儿到底简不简单呢？ 不简单。 我说这题难不难呢？ 题又难，而且呢这个竞争比例呢也挺高的。 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夏萌。 我觉得能考上的都很厉害。 你看，我这几年还真的每一次有国考的时候，我还真看一看那题。 嗨，我还以为你都会去。 没有。 做套卷子是吗？ 我做一套。 厉害厉害。 我本来以为凭借我当年的这个高中时候啊也是有一定的功力的。没想到。还真不会啊，有些这题。 不，也不是因为说你能力的这个能力不行哈，主要是有些题呢你要经常去刷，刷着刷着你就会那个解题思路了啊。 是， 这事儿不赖你啊，你别自责了。 是啊，当然了，就是就算康乐我现在就是准备一年去考，应该也不一定能考得上。 那你就得去找那个竞争比例没那么高的啊，没准能行。 是， 有些竞争比例太高吧，你知道吗？这个大神级的人物是很多的。 没错，但是现在平均下来应该说是68个人竞争一个岗位，竞争性还是很大的。 对，我也觉得是。 哎呦， 反正这一次国考计划招录3.12万人，而报名过审人数首次突破了200万，达到了212.3万人。此外呢，这一次招录继续向基层岗位和应届生群体倾斜，招录继续推进分类分级考试，注重人岗适应、人事相宜，这是这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到的一些好事儿哈，在“十四五”末期呢，咱们市文物局最近就发布了“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未来5年文博领域发展任务单也非常的明确。跟咱们生活相关的就是，北京将会实现每10万人拥有1到2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数量将会超过260家。 哎， 就是我们以后哈周末你说想去哪儿转转玩一玩啊，这个周边很近的地方就能够选择找寻到博物馆了。 哎，这个事儿挺好的，让我们想要游览的心变得很简单。 是的，你像现在我就遇到个头疼的问题，一到周末就想着带孩子去哪玩啊。 你看， 有些博物馆是需要预约的啊，有些博物馆呢可能离家太远了。 对，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到十四五末期呢，我们可能家门口就有博物馆了。 刚才说到国考的事儿，陈震说了这题量特别大。 对 大家好，说了难者不会，会者就不难。 是哟。 哎呦，是。哎，我看过有那个特别厉害的人做那题特别快，刷那么做。 对，他们很多人在备考之前哈，每天就刷题，恨不得一天就刷一套两套这样的。 哎，所以说看似人家很简单，就是答题答的都对。背后的功夫各位没看着，要不然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呀，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啊，背后都得努力才行， 没那么容易啊。 是，这边我们再给各位看看，哎呦，另外这件事儿也关注到了， 北京 A 类定点的医疗机构升至39家了。那对于相关的这个想要医疗方面的事儿就变得更加简单了一些。 没错，这个事情也给大家说到哈。那么在原有32家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 A 类定点医疗机构的基础之上，还增补了像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北京雁化医院、北京市第二医院7家定点医疗机构为 A 类定点医疗机构，从10月25号起就生效了。那截止到目前呢，北京市参保人员无需选择直接就医的医疗机构包括39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4家中医定点医疗机构、160家专科定点医疗机构以及2200多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吧？ 哎，是，当然了，还有朋友说了。哎呀，什么时候咱们的交通的相关出行能够做到随到随走， 尤其是 说走就走，那多好啊。 尤其是说哎，我今天想去个上海， 对、 啊、今天想去趟南京，我能够这个说走就走，刷张卡就走，那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对啊，最好有什么相关的一卡通，全都是通了，就不用到一个地儿再办其他的卡了，那多简单啊！这事儿， 对，这不就有铁路一卡通了吗？ 是 啊，咱们中国铁路西安局在西安到延安间铁路就推出了这项服务，这也是咱们国家首张在普速铁路推出的一卡通。此前呢，像上海、河南、广东等地已经在高铁线上开通了铁路一卡通，而目前呢，这个铁路一卡通已经在全国43条高铁和城际线路上得以应用了，其中高铁42条，普速有1条。那除了这个铁路一卡通，像京津城际铁路、呼速通铁路，同时也推出了30天定期票、20次计次票。也就是说呢，很多家住天津在北京上班，或者家住南京在上海上班的人，就非常方便了。 哎， 那旅客开通这个一卡通之后呢，就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生成这个乘车码，扫码就能够上车了。 哎，这个多么的方便啊，多么的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简单，就是便捷程度。这个确实是啊，一谈到出行了啊，如果说哎，这一说去哪儿了，得换好几个卡中间的。 是的， 哎，我最烦换卡了。 对，以前咱没车的时候吧，就觉得生活半径特别小。后来有车了，哎，我们可以去北京周边玩啊，等等的。那现在呢，这个高铁或者说这个铁路一卡通，就把我们的生活半径扩大的更大了哈。 对， 我们可能花这个一天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去京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玩一玩， 哎， 多方便呀！ 我们生活看似哎变得更加简单，就很容易就做到一些事儿啊，但是这个。相关的工作是没少做呀，是吧？ 那肯定，那肯定， 背后的努力都是不简单的。所以说到简单和不简单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看到了这边修元他说了，有结婚简单，他认为， 嗯， 但是想婚姻很幸福就不简单了， 嗯，那需要很好的经营嘛。 对，他说俩人得共同努力才行。另外这边还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工体之王卡努特，这是卡努特球迷，他提到了刚才那个变异毒株的说。说新毒株只是变异株大幅增加，但是传染性和致命性还有待考证。 嗯， 要提醒各位做好防护啊！ 嗯、 啊，确实，防范病毒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 是的，这个时候也很多朋友在催我们说，这个孙大爷连线是不是得进来了呀？ 孙老师，咱们一会儿吧，马上。哎，孙老师，这个球估计看的还没啥意思吧？觉得胜负已定啊，是吧？ 因为这会儿已经53-29了 啊，对呀、 啊， 咱们相当于打一个非常弱的日本男篮， 嗯、 这场比赛肯定是大比分赢了、 哎。 马上我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孙宝生老师，今天晚上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厦门康乐陪伴着各位来聊一聊简单和不简单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体现。哎呀，刚才这边朋友看到这个视频里啊，厦门戴着头饰特别好看。大耳朵， 小飞象， 这是大象的耳朵啊、 嗯。 然后刚才康乐带我带是有朋友说这是猪猪的耳朵。你看，这都是大家对不同的这个审美的感觉。 哎，不一样的人带还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 哎，是，没这你名字里带萌的，格外的萌啊。 那我就萌萌哒嘛。那你带乐，你也很快乐呀。 是我刚才戴这个金黄色的帽子也挺快乐的，但是有朋友七步说了。康乐，你脑袋别捂出痱子来！行，我这摘下来，让他我的皮 皮肤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胜老师，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金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三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仅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金惠保了解详情。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生活当中的简单和不简单啊，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体会。 哎呦，我看到这谁笑，他说了，说啥时候中国男足打日本男足也像我们这个马上聊到的男篮打日本队这么简单就好了。这边马上有人给他回复了，说你好我好大家好，说那得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啊。 对， 确实 希望这个梦早点醒来啊。 哎呦是、希望别是一场噩梦就行 了。对对对，无时无刻不在说这球还没有平时 CBA 联赛好看呢。 是关键两个球队好像不是一个等级和档次的，现在应该第二节比赛是结束了，正在中场休息当中。中国男篮是53-29领先于日本队。马上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胜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哎呀，孙老师看这球是不是感觉轻松加愉快啊？这是一场很简单的胜利吧，孙老师？ 我觉得反正是因为这个亚洲杯，我觉得咱们就是从那个长远的想啊，因为这个临行前中国篮球之队发了一个消息，就是不把东京的问题带到巴黎，那么咱们就带着这个口号去看这个比赛，就跟这个亚洲过去就是说没有重新划为亚太地区、亚大地区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它不在这边，那么就纯亚洲的时候，咱们就是大打小，到世界范围呢，我们是小打大，那是那个年代啊。到今天来讲了，就是说是都有变化。跟日本队打，我觉得他们不管他们人齐不齐啊，我们也很仓促嘛。联赛当中算了算，大概从集训到出发比赛，你充其量练一个礼拜的时间。说你打日本是什么？咱们就是痛痛快快的宰他，是吧？ 我觉得我想起来，就是说到90年代那时候，我跟着蒋二老一块儿就跟着国家队热身赛，我讲说赢能赢你20分，我绝不少赢，我往30分打。所以今天来讲，这分就扩大了，就是说现在昨天半场是45，就是53，多8分，就说明跟他打，现在咱们什么是大打小，是吧？要有高度，还要打出速度，就打中国人自己对篮球的一种理解认识来。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吧，就比赛我实力像你说的就比较悬殊，也不能拿 CBA 比赛去比，这毕竟是国际比赛，是吧？现在日本队呢，他反正现在这就是一个快，二一个就是突破远拉出来远投。那规划也好，你想规划再好的球员，是吧？他也不一定让日本队打去，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哎，这个实力啊，就是优劣都在摆着，就打中国人自己的优势。我觉得今天这半场球啊，应该说比昨天看得更好一点。不，刚才咱们在比赛当中，瑜伽一讲嘛，跟那个程日春程老爷子聊了聊，就是咱们第一就是后场时间一定要缩短，就是4秒以内我一定要过渡到前场。今天我觉得相对来讲，我可以这么讲啊，咱们3号位和2号位试了试，我觉得就是说郭艾伦不在场的时候，就是输送到前场的速度更快。赵睿呢，就是说他这个出球推进还是比较快，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因为你看吧，这个昨天比赛吧，虽然郭艾伦得24分，我还得说啊，目前就是中国后卫里边他是顶尖的控球能力得分能力最好的。但怎么能把自己的特长和全队这个融合在一起，这个东西是要有一种智商的。所以我今天我看的，我就觉得今天就是中国队贯彻杜锋这指导的意图就更明显。反正你就往前推快，是吧？但是我快呢不等于快打快丢，是吧？我尽快的落到全场去打我的东西。你像昨天有时候好像有人盯，谁是就领防你就不跟他耗时间，是吧？一下两下三下把球推进了全场就完了，是吧？这个比赛当中呢，反正这一场呢就是说跟日本打肯定是双胜了。我说了，就是说双胜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就是说双胜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怎么去练兵，是吧？怎么在这种比赛当中去提高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吧？适应后面的比赛，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应该说 孙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有球迷也想了解了解前两天的篮协成立的这个国家队建设委员会，刚才你也提到了，由王芳任执行主任，胡雪峰担任助理主任，姚明是兼任主任。您看到这个新闻，感觉到这未来的国家队在建设层面当中会有哪些突破呢？孙老师， 我觉得现在啊，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是新鲜事儿，原来就有国家队管理部。他不过就这次呢，就是说这个突出强化了一下，是吧？把这个分工啊、人员啊增加了，是吧？这个分工更细了。至于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得看实践。就跟当初推出双国家队似的，这也不是什么创新之举，老早就有，是吧？就看你这个怎么说呢？就说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3年的时间，那么3年时间你怎么想办法去解决，就不把东京的问题，也就是说19年世界杯赛我们暴露的问题，是吧？能够解决。你比方说昨天比赛到下半场，咱还没看呢啊，咱们有2次5秒发球发不出来，还有24秒还好说，这5秒你发不出球来，是吧？这就说明你这目前你要解决东京遗留下来的问题，就进东京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需要去实践的。是吧？还是需要好好研究去解决的。那怎么去解决？那么就是说，希望新成立的国家队建设部啊，能够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得承认，这个科技进步嘛，是吧？体现在比赛场上也是，就智能的东西越来越多。智能的东西你怎么运用到比赛的实践？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阳的玩意儿和土的玩意儿结合的问题。 嗯。是，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胜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 拜拜。 拜拜。 哎呦，看到这边，断肠天涯他说了，这比赛没啥锻炼价值，感觉有种像国家队不带外援啊，打不带外援的 CBA 二队、那种感觉，确实这俩队啊，这差距太大。 嗯，差距太大，这个看着吧，肯定场面不好看哈，但是也可以看一看中国男篮，哎，面对这样的比赛能够展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是 啊、看点也就仅此而已了 啊。是看一看这个队员们吧，包括、这个对手实力不强，肯定大家都有上场的机会，因为稳赢的比赛嘛， 嗯、 轮着上呗，哎，然后给杜峰指导一个现场的这种借鉴， 哎， 看哪些队员在国际比赛当中啊，哎，比较灵什么的，可能未来更加适应这支球队的一个具体情况吧。 你说都是用这种比赛来练兵，怎么哎呵呵，效果就不一样呢？ 你说的是国足吗？ 啊， 国足反正这个、他也不能完全说是练兵，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没变啊，就是把李铁指导吧，这个之前换成任何一个主教练带国足啊，成绩不一定比现在好多少。我认为还没变啊，我这你看我这个人不愿意变也是一个事儿。哎呀，我就觉得国足冲击世界杯这事儿的主要矛盾就不在于教练这岗位上，还是队员上边，队员踢的不行啊。你换什么教练可能都不行， 哎，恐怕也不光是队员的问题啊， 哎， 啊，既然有问题嘛，那这个问题就是复杂的，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哎，是，哎呀，中国足球这要是那么简单一个事儿，这么多年早给研究明白了，是吧？ 嘛啊， 是。 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生活当中您认为的简单和不简单的事情，来， 是， 可以跟我们一块进行分享嘛。 这边还有7751FC， 他说就长长士气也挺好的， 嗯， 那中国男篮是。长士气是个简单的事儿，但是想长实力就不简单了。 对，就需要私底下的磨砺了。 对，1505CJ 他也说了，戴口罩是个相对简单的事儿、 哎，是 啊、但是完全的战胜这个病毒就不是很简单了。 嗯， 是的。 一这位朋友应该也是咱们金戈铁马的新朋友哈，之前好像没见过。 哎， 一这位朋友说，哎，你们在节目里边的这些道具都是自己购置的吗？哎，主要是我身边这位外国人购置的。 啊，我这，反正我这以后都得让夏萌给我报销啊！ 哎哎哎，咱们、 夏萌， 咱们一块儿把发票留着找领导吧。 哎，行，我看行。哎，就提到找领导了，找领导这事儿好像没有那么特别的简单。哎，你说你遇到一点事儿你就找领导，领导就会觉得，哎，你这人没有担当。 那你说是找领导简单，还是被领导找简单呢？ 那还是找领导吧。 对对对， 我不愿意被领导找。 哎， 啊，是，咱有啥事儿主动跟领导。叫什么？坦白从轻，抗拒从严，没到那程度。 交流交流， 对， 交流汇报啊。 哎，是，哎，就是人经常的交流交流，好像很多事变得很简单了， 关系也就变得简单了嘛。无论是说对上也好，还是对下也好，对长辈也好，还是对小辈儿也好，多说说话，多交流交流，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简单。 没错，这边有朋友说啊，这个孙老师这个点评从来都是一针见血的，这是谁说的？阿昭说的。 嗯 啊，确实。孙老师的点评看似简单，但其实不简单。这老爷子人关注中国篮球30年左右的时间了， 哎， 一直当这个记者，而且经常一线去采访。退休以后了，前2年没有疫情的时候，这个 CBA 还请孙老师到现场当媒体监督呢。 嗯嗯， 你看， 嗯，而且不光是这个男篮哈，女篮这边孙老师也非常的关注。 对， 嗯， 你看， 笑这位朋友说，日本队那边怎么有几位长得还挺帅？ 哎呦， 这个女生看球吧，有的时候目的就是那么的简单 啊， 啊，就是看谁帅呗，是吧？ 哎，对，看谁帅，我就多看几眼。 啊，我也看了。 嗯， 就日本队那边的头型弄得，别说还真挺炫酷的。 哎，他们好像都特别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哈。 是， 嗯， 但你说真正长相上帅的，我这倒不至于，不一定比我们帅。 啊、嗯、 是。 论凭五官，这咱们还是厉害点哈。 哎，当然这边又聊到简单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这个天气好像最近很简单啊，这个 就只有用一个秋裤就能解决问题啊。现在 你可别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哈、 啊、 接下来不简单的事儿来了，你看这个冷空气已经在备货了， 哎呦， 清点库存了 啊。冷空气能不能来直接一点、啊、咱把库存一下都释放了得了呗、 哎、不行，这冬天还长呢，要慢慢一点一点的释放呢。 这所谓的秃噜反胀的，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的，总够来假动作呀， 就是考验你对这个秋裤的感情到底深不深。 哎，看来我把事儿想简单了。 是呢，预计哈，这明天冷空气就要来到北京了，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呢，雨雪 降温，您想要的这儿都有。北京西部北部地区呢，有可能还会见到雪花飘落，就提醒大家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记得多穿点。另外这个在路上啊，骑车也好，开车也好，走路也好，都要谨慎慢行。 哎， 根据这个具体的预报显示，预计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呢都是阴有小雨或者雨夹雪的，最高温度只有5度，最低温度呢会突破0度。总体来说，明天开始哈，你就会觉得哟怎么冷嗖嗖的。而后天开始呢，这个风大风就来了， 哎， 明天开始降温，后天呢将会给你降到一个让你不得不穿秋裤的那么一个地步。 哎呀，是，所以咱们也别再跟天气较劲了， 哎，别跟秋裤较劲，该穿赶紧穿吧。 简简单单的，那我把我棉裤找出来了。 哎呦，也行啊。 是，咱一步到位来一个。但这边还有朋友说要关注到的，那这个冬天了，冷了，是不是咱就不能出去玩了？ 不行啊，冬天冷了，这玩的其实更多了 啊。对啊，你看今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延庆区的人民政府主办的这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也就是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在北京世园公园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是以畅游冰天雪地乐享北京冬季为主题，融合了多种元素，推出了22条北京冰雪旅游的精品线路。这个时间是从11月底到明年的正月15，也就是2月15号，汇集了各种有意思的冰雪体验活动啊。所以大家这降温之后，您把秋衣秋裤啊、棉衣棉袄都穿好了啊，出外边玩，这事儿挺靠谱的吧？ 啊，很简单哈，这个人线路都给咱安排好了，咱就跟随那个线路去开心就可以了。 哎，是啊，这说的是旅游的线路。 嗯， 但我突然想到了， 嗯， 感情的线路好像就没有那么简单，说谁给你规划一下了？ 哎呦，一般这个被规划好的路，情感之路，咱都不敢走。 对呀，比如说谁谁谁说你必须得跟他过， 那 我这 咱也得犯个嘀咕呀。 啊，是啊，就听众有的是听众给我出主意说，康乐你必须得跟他搞对象啥的。 那什么哪有什么必不必须的呀？啊，不是，就算是处上对象了，也没有说这事儿必须你做，那事儿必须他做。 哎，是啊， 就感情当中没有必须这个词儿。 可不是吗？ 嗯， 所以仿佛在外人看来，就别人的感情说，哎呀，我给你出出主意，多简单啊，你俩这特别适合。 哎， 但其实本人来讲，有可能就没那么简单。 哎，当然是了。人家说这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哎，其实哈，真正什么事儿啊，就是鞋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哎，是，谈到感情这事儿啊，谈到爱这个事儿，有人认为它其实很简单。 嗯。 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y 失去你。 哎呀，这歌唱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表白是很简单的，说哎我爱你，咱俩天长地久，爱你1万年。表白那会儿嘛，肯定都是啥掏心窝子话都往外说了。 嗯，关键表白完了之后那日子吧，就没那么简单了 啊。对呀，尤其俩人过到一块儿去了，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可能成为拌嘴的依据。 嗯，当然了，这个生活里边有一些小拌嘴，我觉得也是生活里边的一剂调味剂哈。 是， 但是呢， 就别成为生活里的主角就行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他最爱的麻辣烫 啊，我看到了 啊，觉得是一个简单的快乐、 我也很爱吃麻辣烫。 是， 嗯， 你爱吃超级辣的还是变态辣的？ 变态辣的偶尔可以试一试 啊。据说世界上有五种辣， 嗯， 微辣、中辣、变态辣、超级辣，还有一种是我想你辣。啊，有时候让自己， 你又哪学的土味情话呀？ 让自己开心一下也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啊。 你看， 是的，是的，哎，女生宿舍大脚星叔叔，还有刚刚发麻辣烫的是谁来着？ 达盖尔 啊，达盖尔，对、哎、我们都爱吃麻辣烫。 哎呦，还有国际语言组织创始人，他说了，他喜欢下雪。 这是个名字吗？ 这是这么长的名，新朋友。他说我在呼伦贝尔生长的。 嗯， 哎呦， 大草原。 我突然想起来一首歌了，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还有一首叫什么啊？呼伦贝尔大草原。 哎，是的， 啊，差不多少吧。 突然想学腾格尔老师唱歌 啊，什么德德玛老师，我都特别喜欢。哎，女中音啊，他说在冰天雪地里边玩是他童年的那种印象。 嗯， 啊，现在想来那时候冬天基本可能30多度，我印象也是，我小时候东北就比现在冷。 哦。 啊，现在全球变暖了吧？ 哎，你别说，我小时候也觉得我们老家比现在冷。 哎， 嗯， 是，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除了穿秋裤，还会穿毛裤，毛裤外边还有一件套在外边的裤子 啊。 这么说，冬天穿三层。 是， 嗯， 我小时候还穿过棉裤，各位。 嗯， 啊，你看，啊，不经常有句话说吗？哎，你嘴太松了。 嗯，棉裤腰，像棉裤腰。 啊，对呀，啊，就那个棉裤。 是，哎，有可能吧，就是我们更抗冻了。 没错， 哎， 你说这个有道理，可能我们吃的这个平时肉也多吃了，是吧？ 有可能吧， 啊，脂肪也多了什么的，啊，还有朋友依依啊，包括看到了思雨3255，我们的这个新朋友说康乐，你刚才说那是什么呀？说哎，这有的人办事秃噜反账的， 嗯， 啊，这确实是康乐家乡话呀， 啊，是吗？什么意思呀？ 就是磨叽 啊，磨叽， 而且不止磨叽。还总是变， 唧唧歪歪的， 像他吃这面条啊，哎，刚吃进去又缩了回去，又给缩了回来， 啊， 就秃噜反账的， 就是， 来回来去的， 办事不靠谱。 哎， 嗯， 就比如足协总秃噜反账的，一会儿说给李铁指导6年长约， 嗯， 一会儿又是听谁说又不用他了，总干着秃噜反账的事干啥呀？你说是吧？ 啊，你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更明白这个词了。 哎，是，或者说啊，康乐。你有时候长得就像这个吴彦祖，有时候长得就像这康乐本人，那秃噜反账，这颜值变化太快了。 嗯， 你看也有这个说法。 明白了，哎，沧海一声笑说，嗯，夏萌的老家在哪儿呢？啊，我出生在南京啊。 哎，是，夏萌是南京人，康乐沈阳那疙瘩的，是我们俩反正都在北京这地界。 我们俩天南地北。 哎，是，所以咱们天天聊的也都是天南地北的。 嗯， 杜尚他说了。皮带棉裤腰，其中必有缘故 啊！ 哎呦， 皮裤套棉裤，其中必有缘故 啊！这个意思 啊！你这么一穿，这么混搭的风格， 哎呦，您不简单了。 这事儿对， 是 这事儿一想不简单。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梁老师由夏萌康乐陪伴着各位聊了简单不简单的事儿，祝大家周末快乐， 明天多穿点哦。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